烧了整个沙漠，太阳点亮我，夜会躲着我，特别会把握这把爱情的火。在世界的一个角落，要爱只能够向天祈求，不论是什么年代，为什么伤害，有心随手可买，随手可买。珍贵的感情，去爱，学着去爱别人，学着尊重对人，不管他的地位，不管他的语言，他的眼色。Fight for

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熟电鱼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体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，熊天平的一个人流浪。 爱上你却不能靠近你吗？靠近后能不拥抱吗？寒冷冬夜，当我在爱情的山头发话，我的泪在眼里平淡，黯然神伤。我不敢在山谷发疯的嘶吼，要你

对花儿说什么，请你看看我。花儿对春风说什么，请你问问我。春风它对山不说什么，让我看在你的沉默。山谷它对大地说什么，让我睡在你的宽阔。说你们有什么，我在你们里面都是我。蝴蝶是花，沙也能绽放，心中有梦就能收获。大地他说你们有什么，我在你们里面都是我。蝴蝶是花，沙也能绽放，心中有梦就能收获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

So beautiful, beautiful.

志的歌叫你一声 My Love， 随后要听到的是奶茶刘若英带来的不朽。刘若英在出道之前呢，在她的师父陈升的工作间工作，然后就慢慢的有推出唱片，但是刚刚发行唱片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，而反倒是在电影方面有非常不错的成绩，而到后来有人推荐她慧眼识珠，让她翻唱到日本的某团体他们的一些歌曲，所以像之后的很爱很爱你就非常火，让他在歌坛当中有拿下不错的成绩。今天要听一下这首不朽。 我走出那扇门，又变成一个人，当我知道自己不会再转身，阳光里的灰尘飞舞的在兴奋，也犹豫不了梦想启程。风也许太冷，心跳却像大鼓声，寒冬里奔跑，热血会沸腾，不妥协的灵魂，不绝望的认真，配不配不无聊的人生。在眼光里有一种笑容，我推开玫瑰和说谎的手，越勇敢越有用不完的自由，原来不朽的是做自己的快乐。不朽的是自由。

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打算是三六六比，我不懂我自己，原来也想那么去，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不管不管不管爱的苦苦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难忘去以后，不管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不管不管不管爱的苦苦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还蓝蓝的天气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难忘去。 苏慧伦的这首歌《Lemon Tree》，随后要继续跟你听到何润东的《黑色翅膀》。何润东除了唱歌，也同样有在影视剧作品当中有一些非常出色的表演。在一些偶像剧里有饰演很多角色。今天要一起听听看他的声音，《黑色翅膀》。 我的肩膀没有力量撑起你建筑的美丽假象，真实在前方，不是转身就能忘。你梦幻的国度，我不会是过往。秋后，让自己再成长。爱的感觉都随风释放，我们的旅行都还没到达。提起名叫现实的行囊，你有你的黑色翅膀，无法飞翔在我的天堂。请你们冷冷目光，让我们坠落在彼此的脚下。失去你的黑色翅膀，只能在黑暗的余光游荡，聚集再多光芒，也只是披着天使外衣的狼。转身就能忘你梦幻的国度，我不会是过往。秋后，让自己再成长，爱的感觉都随风释放，我们的旅行都还没到达。叫现实的行囊，你有你的黑色翅膀，无法飞翔在我的天堂。请你们冷冷目光，让我们坠落在彼此的脚下。扶起你的黑色翅膀，只能在黑暗的余光游荡，聚集再多光芒，也只是披着天使外衣的狼。白色的武装，展示我黑色的翅膀，塑造可以依靠的恶魔。你有你的黑色翅膀，无法飞翔在我的天堂。让我们坠落在彼此的脚下，扶起你的黑色翅膀，只能在黑暗的余光游荡，聚集再多光芒，也只是披着天使外衣的狼。

蛮心湄的狂奔，随后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，来自于张宇大哥给你们。这首歌在最近几年的这个婚礼上经常能听到的一首作品。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跟随后，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 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如何过都要听到。他将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和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。他多爱你几分，你多还他几分，找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人。到处出事时想着你的都是我们，你付出了几分，爱情也放了几分。 时间停住，你的脸怎么看都不清楚，好像忘了自己如今究竟是